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有什么东西吸引力很大，压力却很小？ 新奥迪 A3 贷款购车，首付50000块，吸引力很大，每天只需支付93元，还款压力很小。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本市餐饮行业的创城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用实际行动为本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助力。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市食药监局明确饭店的创建标准，在大小餐饮单位中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同时加强培训和宣传工作，要求餐饮单位按照标准开展创建工作，并为各餐饮单位制作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报、文明餐桌的提示牌。截止目前，各营监点均已达到创建标准。为了规范社会秩序，目前涿州市高新区对火炬北街违规占道小摊点进行集中清理整治，还市民一个整洁美丽的城市环境。本次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在为市民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规范了市场秩序。如今宽阔整洁的马路上没有违规占道的小商贩，也没有违法悬挂的广告牌，使得前来办理业务购买东西的市民能够获得更好的服务体验。维持了20年的马路市场如今一举拆除，是本市创城工作的一个亮点，同时也为其他马路市场的规范提供了一个借鉴。希望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创城成果，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10月12日，由涿州市社区办公室、德信万家健康管理中心、海洋生活家、山东将军养生基地主办，涿州市电视台新闻频道承办的中医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在范阳园正式启动。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人潮人海中，有你。 首歌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这里是仙偷客栈，各位好吗？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接下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咱们在上周五哈，有跟所有听众分享的是在北京的一家非常好吃的台湾菜馆，叫做风食堂。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京城那些人气爆棚的川菜馆。其实在节目当中啊，貂蝉有跟所有听众有说过这个四川的火锅串串香以及水煮鱼哈，其实说过的川菜还是蛮多的。那么在今天呢，貂蝉来跟所有听众来说一说在京城那些人气爆棚的川菜馆。川菜啊，可以说是全国开花哈，可以说北京的川菜馆也是到处都是。到底哪家川菜馆才是真正能够让你品尝到正宗的麻辣呢？油汪红亮的毛血旺端上桌，大块的鸭血红辣椒，光看着就能垂涎三尺了。吃到嘴里的感觉呢，就是麻辣鲜香，更是无比的满足。那么今天呢，貂蝉来跟所有听众一起分享分享北京人气最高的川菜餐厅。我们先来推荐第一家，叫做流口水的张妈妈特色馆，北京相当红的川菜馆了，一定要早去，不然呢就需要排大长队了。川菜做的是四川人夸，这也很不错哈，都是家常菜，也非常的实惠，有钵钵鸡、连体回锅肉、张妈妈小炒、伤心凉粉、担担面，都是必点的，麻麻辣辣的，吃起来非常的过瘾。虽然说呢馆子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地址呢是在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五号，人均消费呢在40多块钱左右，也是非常便宜了。这个价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也是非常的难得了哈。好，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呢叫做望京一号，做的是麻辣香俱全的川菜，调料呢以青花椒为特色，花椒鸡和水煮鱼上桌率非常的高，水煮鱼呢做的是非常的嫩，几乎是没有骨头的，其他炒菜味道也不错。最喜欢的是环境，有海棠树、八哥、小乌龟、睡莲，完全符合人们对老北京四合院的一切想象。这家店的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东新店大望京村一号，近五元桥辅路，人均消费呢在7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很贵哈，而且呢味道也是非常正宗，色香味俱全。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呢叫做双流老妈兔头。双流兔头是成都食客追捧的知名美食了，现在在北京也开了几家连锁店。兔头的肉质很细嫩，味道纯正，回味呢也非常的醇香，特别适合爱啃骨头的吃货一族。这家店的地址是在东三环南路48号，地铁双井站的 C 口向南走哈，人均消费呢也在70多块钱左右，也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这一家店不仅双流兔头很好吃，像一些什么水煮鱼啊、酸菜鱼啊，一些川菜也是非常的可口，也是色香味俱全的一家店。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今天呢是跟所有听众分享的是在北京那些非常人气爆棚的川菜馆哈。那么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川菜吗？或者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川菜还不错的小馆吧。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场，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里冲，做此时刻的事，转动 CCC 爱一段一段流浪忧伤。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摸了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俗话说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样一种还不算特别冷的天气，去吃点川菜呀、去吃点四川正宗的火锅啊，来暖暖身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么今天呢，貂蝉在客栈里跟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些在北京还不错的川菜小馆哈。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叫做老街兔盐帮菜，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盐帮菜是当代川菜系列当中非常重要的品牌，老街兔是北京盐帮菜中的佼佼者。如果你喜欢吃盐帮菜，喜欢吃老街兔的话呢，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家店哈，叫做老街兔盐帮菜。地址呢是在东直门外新中街甲一号东方银座的东侧，人均消费呢在90多块钱左右。说实话其实不是很贵哈，能吃到很正宗的川菜也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家的附近呀，都会有一些川菜馆，但是有很多川菜馆它使用的这个辣椒啊麻椒啊并不是那么正宗，所以呢做出来的川菜的味道也不是那么的好吃。所以呢，去一些非常正宗的川菜馆去吃川菜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喜欢吃川菜吗？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叫做川军本色。哎，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说呀，这个川军本色呢，一楼是水准较高的重庆火锅，想吃炒菜的话呢需要上二楼。装修呢很有特色，以火辣辣的红色为基调的小包间被设计成半透明状的，起了隔离效果又不失显得很封闭。无论是火锅呢还是炒菜，味道都非常非常的不错，也可以说呢是色香味俱全。看到这个炒菜的图片啊，真的是又红又辣，感觉呢味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家店呢地址是在北三环西路甲30号双天大厦，人均消费呢在70多块钱左右，也不贵哈。地址呢是在北三环西路甲30号双天大厦，叫做川军本色。 我们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麻辣诱惑，这应该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家店了。店如其名，麻辣呢是主题，果然够诱惑，菜都辣得很过瘾，对于喜欢吃辣的朋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吃了。水煮鱼呢油是非常清澈，鱼也很新鲜，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了。酸梅汤甜度适中，是缓解辣味的不二选择。餐厅地方非常的宽敞，装修时尚，服务员呢也非常的有礼貌。而这个麻辣诱惑它的分店还是比较多的哈，如果有想吃的听众呢可以自行去百度去查一下哈。这里是鲜托客栈，今天来跟所有听众分享的是在北京那些评价味道还不错的川菜小馆。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川菜吗？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川菜还不错的小馆吧。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来自萧敬腾的王菲，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闲偷客栈是由闲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貂蝉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在北京细数那些还不错的川菜小馆。其实川菜的范围还是蛮广的哈，有火锅、串串香、水煮鱼、酸菜鱼，还有烤鱼，是不是？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一家店呢，叫做江边城外烤全鱼。烤全鱼现在在京城那是相当的红火了。麻辣烤鱼的味道呢，麻辣鲜香，色泽红亮，辣的霸道，麻的过瘾。吃完烤鱼还可以接着涮蔬菜，荤素搭配，营养全面。其实呢，貂蝉在北京有吃过很多家的这个烤全鱼哈，各种各样的店，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到目前我认为这个江边城外还真的是不错，非常的好吃。那据我所知呢，在这个西红门的汇聚里面就有这个江边城外的店哈，如果有喜欢吃烤鱼的朋友可以去西红门汇聚去尝一尝。而江边城外呢，在北京的店还是蛮多的哈，如果你想就近选择的话，你可以自己到百度啊、大众点评上面去查一查离你就近的店哈。继续的这家店呢，叫做川金办餐厅，很隐蔽的一个地方，不过呢，酒香不怕巷子深，毕竟这里的川菜呢最正宗。首赞呢是水煮鱼香辣可口，用的油特别的清亮，可看着一个个的麻椒，口水鸡香而不腻，麻辣恰到好处，毛血旺配料丰富，吃起来相当的过瘾。还有夫妻肺片，美味又实惠，真是物超所值。总之呢，来这里吃饭就是冲着他们家的口味去的。地址呢是在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贡院西街头条五号，进长安大戏院，人均消费也很便宜哈，在60多块钱左右，真的是不贵，叫做川金办餐厅。我再来推荐一家叫做沸腾鱼香。沸腾鱼香是北京川菜最具代表性的餐厅了，它以都市里的故乡、乡村中的佳肴享誉京城，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这里的水煮鱼最棒，肉质滑嫩，够麻够辣，尽管眼泪鼻涕一起流，还是不愿意停嘴。其他川菜也做得很地道，馋嘴蛙鲜美入味，毛血旺用料丰富，辣得过瘾。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知春路17号，进大运村南门。而沸腾鱼香在西红门汇聚里面也是有店的哈，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这里是仙桃客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貂蝉跟所有听众分享的是在北京那些还不错的餐厅。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桃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什么川菜呀，或者来推荐一家还不错的川菜小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无辣不欢”。我相信有听众跟我一样嘛，觉得这个做菜里面啊不放辣就觉得没有味道，所以说呢也说明了这个川菜为什么现在这么的火。所以呢今天貂蝉来跟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在北京那些细数还不错的川菜馆，我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蜀国演艺酒楼，这里的川菜做得很精致，比较有特点，味道自然也是不错，环境雅致，晚上还会有变脸等表演，气氛真心不错。要说缺点的话呢，那就是菜量不够大哈，以及人满人患的时候较为喧嚣了，这就是说明了在这里吃饭呢，你如果去晚的话就一定需要排队了。地址呢是在东直门南大街五号中青旅大厦的二楼，叫做蜀国演艺酒楼。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辣婆婆，在北京吃香辣虾香辣蟹的首选餐馆之一，而水煮鱼、毛血旺、馋嘴蛙这些传统川菜味道还算不错啊。地道的川菜馆子，麻辣主义者一饱口福之处，口味是那种重麻重辣的味道，水煮鱼麻麻辣辣的，吃起来很过瘾啊。地址呢是在北土城西路小月河北岸四号，进花园路职业高中，人均消费呢在80多块钱左右，也是一个很平价的餐厅了，而且呢味道也不错，是北京吃香辣虾香辣蟹的首选餐馆之一。我们最后再来推荐一家，这家店呢叫做鱼信川菜。精品川菜虽然说不上是特别的好，但基本每种做的都是不错的，馋嘴蛙、宫爆鸡丁是许多人的最爱，水煮鱼、麻辣鲜香两个人要一份就完全够了，价格也很合适，环境优雅，去的人总是很多。西单店呢地段黄金，空间很大，长安店有纱帘遮蔽的小隔断，感觉很隐蔽，无论是菜品还是装修风格都是非常的好。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今天呢跟所有听众分享的是在北京那些还不错的川菜馆，如果有听众也跟貂蝉一样觉得无辣不欢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些店去一饱口福哈。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那么节目最后呢还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